随风纷纷，谁采木缺一缕魂落别村，风影无形惊扰了对棋人，满里何时怕春雨成盆，欲知蓝风风不住千沙重魂，舟上摇波波不停独影重温，错人庭前过马人醉几分，一抹笙香吹梦成真。风筝路无蓝梨花花又开，风筝路无蓝星柴雪里美，风筝路无门相思观苍苔，听雨声数几声风回来， 点烛和千盏灯。